白手情感。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。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，小说联播。 日复一日的牵挂， 说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？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， 年复一年的感动。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。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。 小说联播， 小说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烈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。 赵云对海空和尚说，和尚，我看你神色悲凉，难道你佛门还有不顺心之事吗？海空闻听，深深地鞠躬道，皇上，贫僧确实是遇到了一大难题。赵云笑着说，大和尚，我今天总觉得你好像在演戏，这真真假假的，你有什么话直说了吧。海空站了起来，双手合十，躬身施礼道，皇上，蒙古汗国使臣现在就在我寺。赵云一听站了起来，盯着海空是半天不说话。海空深深地鞠躬道，皇上，您圣明，所以贫僧大胆留了蒙古汗国使臣在此。您如果想见一面，贫僧让他们就见一面；如果不想，贫僧马上下逐客令。赵云扬了扬手说，老和尚啊，你把我逼到这一步了。那既然都来了，你也做了引荐，就带他们过来吧。海空法师出门和弟子耳语几句，不一会儿忽必烈等人来到大殿。海空向赵云皇上施礼道，我皇在上，求贫僧介绍。海空法师指着忽必烈说，这一位是蒙古汗国窝阔台汗的侄子，拖雷大王的二王子忽必烈。忽必烈站起来躬身施礼道，忽必烈给皇上请安。赵云和谢皇后打量着忽必烈，和刚才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原本以为是长了一脸的凶恶，没成想这蛮荒之地的蒙古人的孩子，原来竟长得这么圆润可爱。海空法师继续介绍道，这一位是蒙古汗国使臣史天泽，是我们同族同宗，又是中原名儒。史天泽站起鞠躬道，皇上，我本同族，蒙古汗国以天下贤士为用，名博海内外， 此次派我出使，我是在希望皇上蒙宋联手灭金，以雪百年之耻。赵云见史天泽汉人为蒙古卖力，心内微怒，说道：史使臣，你也是汉人，朕且问你，蒙古人灭金以后，是否大军指向我大宋？史天泽深深鞠躬道：在下只是一使臣，只将眼下蒙宋联谊灭金，为大宋雪百年之耻，凡今后之事，不是在下所能虑也。赵云皇帝说：海公和尚，这些军国大事都应该在朝堂之上决议，但是今天朕为母后还愿烧香，大和尚引荐了蒙古韩国王子和使臣，朕意是蒙古韩国如果以诚信为本，灭金以后与我大宋永世通好，朕可以考虑出兵南北夹击，共同灭金。史天泽施礼道：皇上，如果共同灭金以后，蒙古韩国与宋以长江为界，永修同好。海公大和尚，这一切朕都答应，但是你必须答应朕一件事，请皇上明示，让这蒙古国韩孙留在我皇宫，以示诚意。一听到这个话，海云、史天泽等人都愣住了，脸色异常的瞅向忽必烈。忽必烈半天没有插嘴，此时异常镇静的向赵云鞠躬致礼道：皇上，只要您答应宋与蒙古共同灭金，我愿意在这里侍奉皇上。众人闻听是大感意外。谢皇后说：你离开你的父母，在我们这儿，难道不害怕吗？不会想你的父母吗？自然会想的，但是为我大蒙古韩国和大宋联合对付共同的敌人，我就顾不得这些了。谢皇后转头看看赵云说：皇上，你看呐，这孩子多懂事儿，多有胆识啊。赵云盯着忽必烈说：史天泽使臣，你可听见韩孙刚才的话了？史天泽额头渗出了汗说：我都听见了，但是皇上，这万万不可，你这是让王子入质，蒙古韩国这些年来从未有过让子孙入质之事，而且我只是一介使臣，没有权利答应这件事，我只得把皇上的意思禀明我大汗，由我大汗做决断方可。赵云闻听生气的站起，甩了一下袖子说：哼，连一个孩子的胆识都没有，回宫。次日早朝，赵云皇帝命太尉将金朝使臣宋圭带到了朝堂之上。赵云问：朕问你，你是金国皇帝的大总管，你可知道我大宋和你们金之间百余年的历史吗？宋圭答道：小臣知道。哼，知道就好。但是皇上，历史归历史，现实归现实，大金挡住蒙古三路大军，其实为大宋在当屏障，抵挡蒙古的军队呢。朕知道你要说什么。如果不遇到蒙古人的进攻， 你们不也要不断的进攻我们吗？对不对？你们夺取了我丰饶的三州之地，迟迟不还，而且不断的挑起边心，令我不得安宁。你回去告诉你的皇帝，一个国家气数已尽，谁也回天乏力。朕很同情你们的遭遇，你们皇上如果走投无路之时到我大宋来，朕可以考虑给他百亩之地，还有牛和犁，让他耕种，自食其力，我保得衣食无忧。宋圭见赵云似是无心联手金朝抗击蒙古，急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诉道：皇上，大金在危难之时，您如果出兵相救，对大金来说具有再造之恩，如果坐视不管，大金的今天可就是你大宋的明天，皇上明鉴呐。赵云是真没想到，这宋圭居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，气得从龙椅上站起来骂道：放肆，放肆，退下。 岁月长歌，历史沉浮，英雄豪杰壮怀激励，请收听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忽必烈答应宋朝皇帝入质一事，很快就成为了海云法师的一块心病，因为他知道自古以来只有弱国向强国入质，从来没有强国向弱国入质的道理。也许蒙古国现在还没有实力一口气吞掉金朝，挥军南下，但是假以时日，蒙古肯定能够一统天下。到时候忽必烈入质宋朝一事将会成为蒙古灭亡宋朝的口实，因此当务之急便是想方设法劝忽必烈回去，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但是自己的师兄海空似乎并不以为然，于是海云劝慰道：大师兄，你不想想，并蒙古汗国现在的军力国势，他能让自己的寒孙入质吗？若是惹怒了他们，他们会跨过长江来讨伐问罪的，到那时你我这个和平使者反倒成了引起战乱的罪人了。海空说道：可是那是忽必烈寒孙自己答应的呀，他还是个少年，一时心血来潮胡乱说说而已，不能当真。皇上金口玉言话一出口，可不好收回了。师兄，这是万万不可，就是南宋不出兵也罢，我也要把韩孙带回去。那皇上一旦发怒，要把你们都扣留了，这该怎么办？海云闻听，惊愕异常地瞅着海空。不会吧，皇上难道糊涂到了这般地步？海空摇了摇头说：师弟，你难道忘了，这可是大宋都城，我们不是在金朝，也不是在蒙古。在另外一个屋子里，史天泽怀揣着同样的心事，担心忽必烈为了南宋出兵相助而执意留在南宋，那样的话自己也没脸再回到蒙古了。想到这儿，史天泽说：王子，你为何答应皇上留在这儿呢？入质之事，那是弱国子孙在强国入质，哪有强国对弱国入质的？忽必烈说：这个道理你懂，宋皇帝他难道就不懂吗？ 他只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我想留，他也不会留我的。此时，忽必烈脸上的冷静，显然超出了他的年龄。史天泽盯着忽必烈半晌才说：“二王子果然气度不凡，有这等见识和胆量。但是，一个国君做蠢事的，那可多着呢。我听海公法师讲，金国使臣宋圭也到了临安，就是到三峰山阵前与你父王谈判的那位大总管太监宋圭。他在朝堂之上，跪哭求宋皇上出兵相救。你说，这事巧不巧？”忽必烈一惊：“那宋皇上允准了吗？”“没有，这是宋皇帝做的一件蠢事。”“啊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“王子，如果我是宋皇帝，我会答应金国的要求出兵相救。有道是不谋万事者，不足于谋一时。宋皇帝不知谋万事啊。可是宋与金，那是百余年的世仇啊。正是因为百余年的血海深仇，所以这仇恨之火烧糊涂了宋皇帝的心，他只想图一时痛快，报血海深仇，不去想灭金之后会如何呀。”忽必烈听完沉思不语。史天泽继续说：“二王子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你安安全全地带回去，他们不答应出兵也罢，否则我是无法向您的父王交代的。”南宋皇帝拒绝了忽必烈，也拒绝了宋圭，双方在这场较量中没有胜利者。可是这失败的意义对于两个国家来说却是大大的不同。蒙古汗国并没有指望宋朝出兵相助，如果宋朝答应，顶多算是锦上添花，没有宋朝帮忙消灭金朝，那只是早晚的事儿。而缺少了宋朝对蒙古的牵制，金朝对于蒙古的大举进攻则有些吃不消了。宋圭是深知这一点，于是在宋朝皇帝拒绝以后，披头散发，胸前挂着牌子，上写有大金使臣宋圭来到了南宋皇城南门，不停地哭着撞着城墙，其状甚悲，惹得路过的人们不住地观看。这事儿没过多久就传的是沸沸扬扬。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。 太尉正坐在椅子上摆弄着那品玉如意，贾似道进来，把宋圭在南城门外脖子上挂牌子，上写着大金使臣宋圭字样，在头撞墙哭诉之事说给了太尉听。太尉闻听就是一惊，但随即又平静下来，摇头叹息，沉思良久才说：“天要亡金，谁也没有办法。这块如意倒是真的不错，冲着这箱财宝，改天呢，再和皇上说说，我们也就做得够意思了。”隔日早朝，太尉将宋圭之事和皇上说了。皇上赵云笑道：“哼，这老东西口出狂言，这点小罪是他应得的。朕念他年老至坚，就再见他一面，彻底死了他这份心。”不一会儿， 宋奎头上缠着布，衣着整齐的躬身屈步而来。朝堂大臣以各种各样的眼光朝着他。进了大殿，宋圭跪下道：“大金国使臣宋圭叩拜大宋皇帝，求皇上以两国长远利益计，出兵救大金于危难之时，对一国再造之恩，大金皇上四千万布衣永不相忘，上苍有眼，也对大宋感恩戴德，让大宋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万民安居乐业，兵强马壮，江山永固，皇上万寿无疆啊。”赵云听完冷笑：“哼，金国使臣听着，朕意已决，无需再谈。念你为臣如此忠贞，赏银一千两。来人呐，把金国使臣人等礼送出国。”宋圭闻听伏在地上不肯起来，两个武士把他架了起来。宋圭是大喊大叫：“皇上，你会后悔的，你会后悔的呀。我宋圭死而无憾，遗憾的是你们会重蹈覆辙。你们满朝文武都是瞎子聋子，没有一个人识大局。皇上，你会后悔的，后悔的。”赵王听不下去了，喊道：“狂徒无礼至极，皇上斩了他。”赵云摇了摇头说：“一个太监不辱使命，不辱国君，难得，难得。各位文武应该效仿之。”又过了三日，到了皇后娘娘到相国寺还愿的日子了。海空等皇后还愿毕，请皇后娘娘到后院喝茶。一个宫女接过海空精心准备的毛巾，放在太后跟前的茶盅里，然后双腿跪下，拿起茶壶往茶盅里斟茶。倒了两次，用手指试了试茶盅的温度，跪着端给了谢皇后：“请皇后娘娘品茶。”谢皇后托起茶杯放在嘴里，轻轻呷了一口，放下道：“很清香。”海空说：“阿弥陀佛，皇后娘娘喜欢，是必死的造化。大和尚，你是不是有事要说？”海空站起施礼道：“阿弥陀佛，皇后娘娘慧眼，贫僧还是蒙古汗国使臣一事，要劳烦皇后啊。” 听众朋友，长篇历史小说《忽必烈大帝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该部作品最新连载于海外文摘2017年1至5期，作者巴根，演播殷超，录音梦梦，责任编辑吕鲁波。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评书联播。